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二章乌姆里奇教授第四十九集。 今天我们要配置一种普通巫师等级考试中经常出现的药剂，缓和剂。它能平息和舒缓烦躁焦虑的情绪。注意，如果放配料的时候马马虎虎，就会使服药者陷入一种死沉的，有时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昏睡。所以你们需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行为。 在哈利的左边，赫敏把身子坐得更直了一些，脸上是一副全神贯注的表情。 配料和配置方法。 斯内普一挥魔杖， 在黑板上。 黑板上果然出现了 你们所需要的一切。 他又一挥魔杖， 在储藏柜里。 他所说的那个储藏柜的门一下子打开了。 你们有一个半小时，开始吧。 正像哈利、罗恩和赫敏所猜测的，斯内普布置他们配置的这种药剂是最难、最费手脚的一种，必须按照严格的顺序和分量将配料加进干锅，必须将混合物搅拌到规定的次数，不能多也不能少，先是顺时针，然后是逆时针。干锅沸腾时，火苗的温度必须降至某个特定的标准，不能高也不能低，并保持一段特定的时间，然后才能加入最后一种配料。 你们的药剂现在应该冒出一股淡淡的银白色的蒸汽。 还剩十分钟的时候，斯内普说道。哈利忙得大汗淋漓，绝望地抬头扫了一眼教室，他自己的干锅冒出一团团深灰色的气体，罗恩的干锅正喷溅着绿色的火花，西莫发了疯似的用魔杖尖去捅他干锅下面的火苗，因为他们眼看就要熄灭了。赫敏的药剂倒是正冒出一股微微闪烁的银白色蒸汽。当斯内普快步走过时，他鹰钩鼻上的眼睛低垂着看了看赫敏的干锅，没有做任何评论，也就是说他挑不出任何毛病。可是在哈利的干锅旁，斯内普停下脚步，低头望着干锅，脸上带着一种可怕的讥讽。 But 这是什么东西？ 教室前排的斯莱特林们都很感兴趣地抬起头来，他们最喜欢听斯内普挖苦哈利了。 缓和剂， 哈利紧张地说。 But 告诉我， 斯内普轻声细语地说， 你认识字吗？ 德拉克马尔福大声笑了起来。 认识， 哈利说，手紧紧地攥住了魔杖。 把操作说明的第三行念给我听听。 But 哈利眯眼望着黑板，现在地下教室里弥漫着各种颜色的蒸汽，要看清黑板上的操作说明真不容易。 加入月长石粉，逆时针搅拌三次，沸腾七分钟，再加入两滴替根草糖浆。 他的心往下一沉，他没有加替根草糖浆，他让药剂沸腾七分钟后就直接执行第四条操作说明了。 第三条里每一项你都做到了吗，伯特？ 没有， 哈利很小声地说。 对不起，请你再说一遍。 没有， 哈利提高了声音说， 我忘记放替根草了。 我知道你忘记了，波特。这就意味着这一干锅垃圾毫无用处。消失不见。 哈利的药剂一下子消失了，他傻乎乎地站在一只空干锅旁。 凡是认真读了操作说明的同学，把你们的药剂样品装进一个大肚短颈瓶里，仔细标上自己的姓名，拿到我的讲台上接受检验。 斯内普说， 家庭作业，在羊皮纸上写12英寸长的论文，论述月长石的特性及其在制药方面的用途。 星期四交。 哈利周围的同学都在往短颈瓶里装药剂，他把东西一样样收起来，心里气得不行。他的药剂并不比罗恩的差，罗恩的那一干锅东西现在发出一股臭鸡蛋的气味，也不比纳威的差。纳威的药剂变得硬邦邦的，像刚刚搅拌好的水泥。纳威这会儿不得不使劲把它从干锅里抠出来。然而偏偏是他，哈利，今天的作业得了零分。他把魔杖放回书包，一屁股坐在座位上，望着其他同学一个个拿着装满药剂盖上软木塞的短颈瓶走向斯内普的讲台。下课铃终于响了，哈利第一个冲出地下教室。他已经开始吃午饭了，罗恩和赫敏才来到礼堂。天花板比上午的时候更昏暗阴沉了，雨点啪啪地打着高处的窗户。 那真是很不公平， 赫敏安慰他道。他坐在哈利身边，给自己拿了一块土豆泥肉馅饼。 你的药剂远不像高尔的那么糟糕，当他往瓶子里装的时候，那东西突然四下迸溅，把他的袍子都烧着了。 是啊，这也难怪， 哈利说，气呼呼地瞪着面前的盘子。 斯内普什么时候公平地对待过我？ 赫敏和罗恩谁也没有回答，三个人心里都清楚，斯内普和哈利之间的敌意，从哈利踏进霍格沃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根深蒂固了。 我还以为他今年会有点好转呢， 赫敏用失望的口气说。 我的意思是，你们知道的。 他小心地望了望四周，他们两边都空着六七个座位，也没有人从桌子旁走过。 现在他加入了凤凰社，还有所有的一切。 毒蘑菇是不会改变他们的斑点的， 罗恩一针见血地说。 反正我一直认为邓布利多真是疯了，居然相信斯内普，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真的不再为神秘人工作了呢？ 我认为邓布利多大概得到了足够的证据，不过他没有拿给你看，罗恩。 赫敏毫不客气地说。 闭嘴吧你们两个， 罗恩张嘴正要反驳，哈利烦躁地说。赫敏和罗恩都怔住了，显得又生气又委屈。 你们就不能消停一会儿， 哈利说， 总是没完没了的斗来斗去，都快把我逼疯了。 说完他扔下自己的土豆泥肉馅饼，把书包甩上肩头扬长而去，留下两人坐在那里直发愣。他一步两急地走上大理石楼梯，与许多匆匆忙忙赶去吃午饭的同学擦肩而过。刚才突然爆发的那股无名火还在他心里熊熊燃烧着，想到罗恩和赫敏脸上惊愕的表情，他感到一种深深的快意。 那是他们活该， 他想到。 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安静点，总是一天到晚争争吵吵，坏了谁都会被逼疯的。 在一处楼梯平台上，他从骑士卡多根爵士的大幅肖像前走过。卡多根爵士拔出宝剑，恶狠狠地朝哈利挥舞着，哈利根本不理睬他。 回来，你这逃跑的懦夫，不许退缩，跟我战斗！ 卡多根爵士从面罩后面用发闷的声音喊道。但哈利只顾继续往前走，卡多根爵士想来追他，于是跳进相邻的一幅画里，但住在画里的一条模样凶狠的大狼狗把他赶了回去。在剩下来的午饭时间里，哈利一直独自坐在北塔楼顶上的火板门下，上课铃响起时，他便第一个爬上了通往西比尔特里劳尼教室的银色梯子。除了魔药课，占卜课是哈利最不喜欢的课程，这主要是因为特里劳尼教授有一个习惯，每过几堂课就要预言哈利会死于非命。特里劳尼教授是一个瘦巴巴的女人，裹着厚厚的披肩，带着一串串闪闪发亮的珠子，她的眼镜把她的一双眼睛放大了好几倍，总使哈利联想起某种昆虫。哈利进屋时，他正忙着把一本本破破烂烂的皮革装订的书分发在每张桌子上，那些单薄的小桌子杂乱无章地摆放在教室里，盖着罩布的灯发出的光线和散发出一股难闻气味的不太旺的炉火都十分昏暗。当哈利在阴影里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时，特里劳尼教授似乎没有看见他。接下来的五分钟里，班里的同学陆陆续续地来了。罗恩从火板门里探出头，仔细往四下里张望， 看见了哈利，直接朝他走了过来，或者说是尽量直接走了过来，因为他必须小心地绕过那么多桌子、椅子和一只只塞得鼓鼓囊囊的小坐垫。 赫敏和我已经不吵了， 他说，在哈利身边坐了下来。 很好， 哈利咕哝了一句。 但赫敏说，他希望你不要动不动就朝我们发脾气。 罗恩说， 我没有，我只是传个话。 罗恩好言好语地劝说道。 但我认为他说的对，西莫和斯内普那么对待你又不是我们的错，我从没有说过。 同学们好， 特里劳尼教授用他惯常那种模糊的如梦似幻的声音说道。哈利赶紧闭了嘴，心里既恼火又有些羞愧。 欢迎你们回到占卜课上，当然了，整个暑假我一直十分用心地关注着你们的命运，看到你们全都安然无恙地返回霍格沃茨，我非常高兴，因为当然了，我知道你们都会回来的。你们会发现在你们的桌子上有一本伊尼哥·英麦格写的解梦指南。解梦是占卜未来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也是你们的 OWL 考试中很可能出现的一个题目。当然了，我认为相比占卜这门神圣的艺术来说，能否通过考试实在是很不重要。只要你们有了慧眼，什么证书啦、等级啦，都是区区小事。不过校长愿意让你们参加考试，所以…… 他的声音微妙地逐渐低了下去，使得同学们都确信，特里劳尼教授认为他这门课程要比考试之类的俗事重要得多。 请把书翻到导论，读一读英麦格关于解梦问题的说法，然后分成两人一组，用解梦指南来解释对方最近做过的梦。开始吧。 这门课倒是有一个好处，它不是连上两节，等全班同学读完那本书的导论时，就只有十分钟时间让他们解释梦境了。在与哈利和罗恩相邻的桌子旁，迪安和纳威分在一组，纳威立刻就开始啰里啰嗦地解释一个噩梦，梦里有一把大剪刀嘎吱嘎吱地剪他奶奶最好的一顶帽子。哈利和罗恩只是愁眉苦脸的大眼瞪小眼。 我做梦从来不记得， 罗恩说。 你说一个吧，你总能想起一个的。 哈利不耐烦地说，他不想把自己的梦说给任何人听，他心里很清楚他三天两头梦见一片墓地意味着什么，他不需要罗恩、特里劳尼教授或愚蠢的解梦指南来告诉他。 好吧。那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在打魁地奇球， 罗恩说，皱起眉头拼命回忆着。 你认为那意味着什么？那大概意味着你要被一颗巨大的棉花糖吃掉之类的。 哈利兴味索然地翻看着解梦指南说道。